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969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近日发布了通知，各地要满足就近入学的需求，解决上下学交通服务，坚决防止因为学校布局不合理导致学生上下学困难甚至辍学。教育部日前表示，要求建设网络应用环境，实现中小学校园宽带网络全接入全覆盖。近日，中国央行强调，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征信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近表示，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的运行指数为111.8点，比上月回升了1.9个点，中国电商物流需求回升趋势明显。中国气象局表示，四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3摄氏度，全球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4%。最近，2018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结束了一场1/4决赛，现排名第三的丁俊晖以5-13不敌世界第6的巴里霍金斯，止步世锦赛八强。画我眼中所见李渔霜绘画艺术展交流活动最近在国家大剧院的东展览厅举行，为观众呈现出多元立体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追求。

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泪水，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绝不放手， 努力变成属于你。 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两年一次的北京国际车展即将落下帷幕，在众多汽车品牌的分庭抗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汽车后市场品牌的积极参与，其中就有中国 4S 店汽车电商供应链服务平台乐车帮创始人兼 CEO 林金文先生。 大家好，我是乐车帮的 CEO 林金文。 想问一下林总，为什么会选择加入汽车后市场领域创业呢？是有什么样的初衷呢？就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这个行业是蛮有潜力和前景的？ 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整个所有的中国汽车后市场的维修的产能极度严重过剩，那么现在的这个整个产能的利用率就只有20%。第二个方面是线上整个汽车后市场平台缺乏服务体系，而且呢这个整个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然后服务效率相对比较低。另外呢，从用户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怕卖到假件啊，怕价格贵啊，然后呢怕被欺骗啊，怕被过度维修啊等等，然后呢排队等候啊一大堆的，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痛点。那只要痛点多的这个地方，所以乐车帮的这个选择就从了这个维修保养后市场开始，专门针对于用户害怕被设电过度维修，我们解决标准化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把设电的这个服务分成两种，就这个价格分成两类，一个是闲暇时段，就是价格能够达到6-7折左右价格。 一个从汽车后市场起家的汽车电商企业，深知售后市场是汽车行业的重中之重，把用户忧虑的问题解决是乐车帮一直在做的。对于林金文来讲，他希望乐车帮的未来能够做得更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会再增加，比如说像新车电商，然后像保险，然后呢，包括呢，我们平台上目前已经有的这些服务，就是会围绕整个车主的他的这个买车用车整个所有的全生命周期，然后把服务的这种品类把它给慢慢补齐。 九六九车五飞扬在车展现场发来的报道，想了解更多九六九在车展的消息，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下期见。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在风中的一蒸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哦哦耶，第一个被感动，哦哦，yeah。

我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爱情是流行音乐经久不衰的主题，80年代、90年代以及现在和将来都一样。这首歌《一生中最爱》是由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谭咏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神话1991》中，同时也是同年的香港电影《双城故事》里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校长的情感是那样的真诚，不管誓言是否能实现，他让我们相信如假如真，如何分身的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是知己。这种爱很广泛，很坚决，很执着，所以它可以成为一生中最爱。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一首好歌，每个人都可以在歌声里找到自己想要抒发的情感和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故事。接下来送给你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一首《细说往事》。 让特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

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看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在给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翻遍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真心英雄来自于周华健，这个人大概在20年前的时间就已经听过他们的名字，如今20年后他们依然可以在很多地方继续唱歌。所以那些在简单生活当中还继续坚持的人，那些在成人世界里依然保持着说真心话和流真心泪的人，应该就是刚刚那首歌所唱到的真心英雄。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兄弟。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你流的雨，是天 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谜，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如果说行走在新疆的信念是那抬头可见的自由放纵和臂展拥抱的四季美景，那么当冰雪消融时，伊犁就是它春天最美的样子，是那枫摇叶子静待花开的绚烂， 当春天的暖阳卷着温柔的风，点点细雨润色着清浅的小草，处在山间的杏树也在恍惚间露出了千娇百媚的容颜，伴着晨雾那隐隐约约荡漾千里的芬芳，宛如一幅唱着江南烟雨的淡雅青瓷，让人迷离。而伴着袅袅的炊烟，飘着淡淡的清香，这里或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每年的三月末到四月底，银色的雪山，嫩绿的草地，那粉白的杏花如烟如霞，仿佛是漂浮于山间的飞红轻盈，又如滴落凡尘的仙子，占尽春色。也都说四季如约，春花秋果。伴着哈萨克族牧民悠扬的歌声，那扬起的烟尘，散步的牛羊，还有那繁盛如云般舒展的花蕾，明媚肃然，或晴或雨，那露出的淡淡清香，在脑海中那旋绕马蹄飞舞的蝴蝶清雅隽永，也或当北风吹过，那一朵飘飞的粉红落在回眸间的发梢，那荡漾在双眸的娇羞，定是生活的美好见证。徒步而行伊犁，那湛蓝的天空，飞泻的流云，盘旋的乌雕，如带的青山，趁着这种浪漫的杏花，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情怀。有多少人都迷失在了伊犁这幅如画的风景中，看着在风中摇曳的花朵，那一缕春光定会成为众人正相争流的美好。时光悠悠，花气如梦，待得一树花开，待其凋零成雪，一半又一半随风飘向天空，飘向远方的雪山，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浪漫故事。待夕阳西下，细雨扶摇，那如诗如画如恋人般的微笑，或许就是伊犁最美的风景。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砸下来，那滋味叫

怀念怎不被磨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用

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啊。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里弥漫着一股男性的荷尔蒙啊。 啊啊，什么叫男性的荷尔蒙？ 就我们两个嘛，都是男的哈。 啊对对，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我是泽林。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跟咱俩还蛮配的。 是吗？ 就是当你喝多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糗事儿？ 啊，要回忆喝多了的时候的这种。 对，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嘛，也说还是蛮热的哈。 啊，就是会经常会去喝点冰啤酒。 对，就来一瓶冰镇的啤酒一定非常爽啊。 嗯， 但是喝完啤酒呢，可能这个每个人的酒量都不同嘛，也会发生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儿啊。今天我们就来和你聊一聊这个，当你喝多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糗事儿？ 嗯， 这个我好像听说这个亚威其实还是蛮能喝的哈。 我从来就没有喝多过。 哎呦， 其实喝多的时候呢，就是都不记得了。 哦，就是在你印象中，你这个断片的次数多吗？ 还行吧，其实自己都会比较克制一下自己喝酒的这个，因为就是会深深的记住自己喝多了之后喝断片的那种痛苦，然后下一次再喝的时候就会抑制啊，别人都会劝，就是喝点喝点就不喝了， 哎，不喝了不喝了， 真的不能喝了。 那既然你这个说到痛苦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来开心一下呢？ 其实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事情啊，就是有一回那会儿还是在外边租房子吧，家里还养了条狗 啊， 然后喝多了跟朋友聚会。回家之后就直接就睡狗窝里边了， 睡狗窝里头了。 对，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脸特干净，是被狗给舔 的。哎呦，这真的是关系好啊，哥俩哈， 谁是谁哥俩？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也能在969的微信公众号上与我们进行互动。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在喝多了之后会遇到哪些，或者说做过哪些丑事儿，与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拿来回复关键字啊，糗事，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当你喝多的时候都做过哪些的糗事呢？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一首《让一切随风》。

醉人的诗篇，是指尖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我们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当你喝多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糗事。 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友的留言，他的留言说的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啤酒白酒掺着喝，喝高了。哎，我觉得掺着喝酒真的是 特别容易喝高。 对，他骑着自行车回家，人处在漂浮的状态，而那天的晚风也是非常的轻浮，感觉自己在开坦克，像火力少年王。 这动画片看多了。 对，突然前面有黑乎乎的障碍物，心里就想自己可是少年王啊，还开着坦克，踩油门怼他。于是我就骑着我的捷安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以最高的速度撞上了自己家的单元楼。 我觉得这位同学你是不是喝了假酒啊？ 而且这种停车的方式啊，就是靠就是自己家的单元楼，让自己终于到站了。到站了啊。 还有一位叫做花潮的朋友说，我家住在403，我喝醉后楼下的303的门被我试图开了好几次啊，幸好都是老邻居，笑笑也就过去了。 没错，有一次我喝的大醉，心想这次一定不能再开错了，然后努力的算了算楼层，手抖着拿着钥匙开门，然后钥匙被我拧断了。这个时候我听到我妈在楼上叫我，然后我就上头回家了。 哎，那别人家的这个门 可能一天都出不去了哟。 再也进不去了。 这个同学，我觉得以后这个还是要和303的搞好关系啊。 啊，我觉得住在他家楼下还挺倒霉的啊。 对，挺有意思的哈。嗯， 就是说其实在人喝多了之后会做出很多丑事儿，但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少喝酒吧，真是不仅是会做出丑事儿吧，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挺多坏处的。 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嗯， 那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来和我们互动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糗事，在页面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喝多以后都做过哪些糗事呢。 嗯，只要你的留言入选了之后呢，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经典969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颗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说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 说心里的话。

5月3号，张杰2018 We Live 巡演发布会于北京两条文化中心举行。北京、太原、郑州、上海、深圳、成都6站7场的演出行程在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公布。作为华语 Live 王的张杰第4轮巡演 We Live 既代表了他对未来流行音乐的探索与尝试，也包含着他和歌迷对未来鸟巢开唱的约定。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在你喝多了之后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丑事。我看到有很多听友都留言，都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对，这个真的是， 其实就会想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喝酒并不是主动的，就会被别人劝酒。 对，这个劝酒的事儿其实还是蛮多的 啊，蛮讨厌的。其实我 对 好像就是必须得到那个气氛， 对，就是在那个气氛，你不喝吧也很难受 啊。这好像是中国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酒文化吧。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以后还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 来说，少喝一点。 对，少喝一点。 那其实呢，也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想提醒大家一句，正好现在是夏天嘛， 嗯， 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啊，量很重要。 对，有些人对酒精过敏，可能啤酒喝多了就喝两杯可能就会醉了。 对， 但是啤酒其实我觉得最难受就是喝多了会撑，会胀。 没错， 嗯， 还是小酌怡情，大酌伤身嘛。 没错， 也提醒你要注意身体。那也欢迎你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喝多了做过什么糗事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聊聊。 关注我们的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留言糗事，这样就可以与我们互动啦。留言入选的听友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经典九六九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星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晚上七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